波弥陀的银刚三三吹波弥陀的波弥陀的波弥陀哟，他是波哭泣波他皮我色你都是在路上